专门没接我电话，哦，原来加班到深夜，那么可怜，要不要我疼一下？别别，这种幼稚的谎话，难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娃娃？旁边看不过眼的 Peter， 他告诉我你气质越了 Angela。说我听你的片尾话，口水都飞了又涌。